我是汤伟进，现在是西元2012年9月23号。我刚才录了，不是录，就是捕捉了一个荧幕的画面哈。这个是 Microsoft 呢，它要求你 login 哈，就是说能够登录进去，就是登入哈。然后它有一个所谓一次性的验证码啊。那我为什么把这个画面捕捉起来？因为这画面里面呢，解释了好几个概念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它这个一次性的验证码最主要是让你说在使用其他的人的电脑，要假设说你到了外面，然后你要用别人的电脑要去存取你的账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因为别人的电脑跟你平常在家里用的电脑或是公司的电脑，它的安全的这个等级呢是不太一样的啊，而且那一边的软体呢，可能也有没有恶意的软体在那里面，你也不太清楚。所以呢，为了避免你把密码泄露在这个别人的电脑上面呢，啊，所以它有这种一次性验证的码可以让你来使用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因为你本来这个账号就有登记一个电话号码，所以它会透过电话号码呢，把那个一次性的验证码，就是说这个码呢只能用一次，然后传到你的电话那边去，然后你再从那一边输进去这里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它也允许你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电脑的网络跟电话的网络不太一样的，电脑的网络里面呢，它有很多地方可以潜伏，让这些恶意的软体可以潜伏着，啊，那或者说像你的 smartphone 呢，你的智慧型手机也会有这样的空间的。那但是传统的这种电话呢就比较少啊，传统这种很阳春式的电话呢就比较少。那在电话的网络里面呢，就是从我们家里的这个铜线，或者说现在有些地方装光纤呢，这个上去软体要躲的地方比较少啊，如果真的要躲，可能要躲到这个机房，电信公司的机房里面去啊。所以这一条路呢，跟在网际网络电脑上面的这个我们称作 cyberspace 的这个空间呢，啊，这个是不太一样的。cyberspace 就是软体人类在活动的空间，啊，这个空间跟我们人不太一样。譬如说从电脑里面然后怎么样转换的，啊，这个软体人类它是就是软体嘛，就是有一些它可以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啊，那拥有这样的概念呢，你在使用电脑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安全的。因为我为什么录这段声音？因为一般的人对于电脑资讯的概念，尤其是资讯安全呢，没什么概念，所以常常好人呢被坏人欺负了，都还分不太清楚啊。所以呢，我特别告诉大家，就是这个 authentication， 就是身份识别啦等等的，或是验证你讲的身份，譬如说你说，你登录说我是汤伟进，那他对方要去验证你是不是汤伟进，这个动作我们称作 authentication，哦，就是中文不知道，就是大约就是做识别你的身份这一个动作，哦，那这一个工作是非常非常 critical， 就是很重要的，绝对不能出错，因为出错有可能把你的身份呢误以为是这个比尔盖茨的身份，那当然这就非常非常严重了，哦，所以一个人他具有很多个身份，那身份的管理呢，啊，也就是 identity 就是身份的意思， identity 的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非常重要一个概念。我希望说我的朋友或者是公司的员工等等，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概念。因为一个对于自己的身份，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或是保护你的身份的人呢，基本上他是没有资格使用电脑，因为他可能会让你公司的网络呢暴露在很危险的环境之下。所以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为什么呢我特别花了时间录这个声音档，然后也把这个画面捕捉上来，哦，我们如果看这个画面的右上角，它有所谓这个 very sign， 在绿色的那个水平绿色的长方形那个框框框住的呢，在右上角的地方，这个就是说由 VeriSign 来识别这一个网站呢，啊，也就是这个网址是由 Microsoft 来经营的，啊，也就是网址就是左边这一个。那当然这是正常的情况之下，真正在异常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譬如说这个 VeriSign，啊，到底是谁， 啊，然后这个画面送出来，这个视窗到底是谁送出来，是哪一个软体送出来，所以真正就像我们在人类的社会里面，你要去辨识这个人是谁啊，然后这个讯息是谁送出来的，还有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个事情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情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呢，我在飞利浦亚太研发中心的时候曾经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专利叫做 Authentication System 啊，它的专利的名字就叫 Authentication System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机制的啊，这个 Authentication 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尤其是当你用 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手机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手机本身就代表你的身份的啊，所以同样的呢，这个如果大家不了解，你可以想想看，我们拿到的钱代表什么？代表国以国家的身份去印出这张钞票的，所以这张钞票才是有价值的。如果是以某一个玩具公司它印出来的纸钞啊，它的价值就不一样。所以这里面，在我们拿的每一个铜板、每一个钞票里面，都涵盖有这个 authentication， 就是身份识别的啊，还有这个信任关系等等的这些概念在里面的。所以我希望说，尤其是我的儿子呢，唐杰阳呢，他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个时候，他能够对这个 identity 就是身份，还有跟这个信任关系呢，有深入的深刻的理解啊。那一个人呢，从小孩子要变成大人，他必须要了解这些事情的。那在这个画面的最下方，他有一个以密码登录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留这些电话号码，没有留什么，也没有手机在身边的时候，那还是只能够用这个密码登录，但是这样子你的风险会比较大，因为如果那个地方呢有这个怎么讲，就是说如果那个地方有这一个恶意的软体，你就可能会被这个窃取，你的身份可能会被窃取的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是汤伟进，希望呢大家对这个身份的这个怎么样控管自己的身份呢，能够更有一点点概念啊。OK， 好，我是汤伟进啊。那这也因为是 Microsoft 呢，所以他们比较有这样安全的概念的啊。事实上，有些人不太了解，当你在追求效率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追求安全的话，到时候都是一场空的。就像说，你住在房子里面，家具放得很好，哦，很漂亮，可是来一个火灾的话呢，这些都是付诸流水的啊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呢，你的基础在哪里啊，你必须要，所以华硕电脑才会讲说华硕品质坚若磐石，因为品质是很重要的，没有品质你的东西呢就没有那个价值的啊。 OK， 好，我是汤伟进，谢谢。